对， 您这买黄瓜呢，你就掐一口尝尝，苦了不要。是那茶饼呢，不能说每饼都让您掰开看，那不许。您说您就试喝许，说买了这饼，小伙子，我掰开先看看行不行？我看里边真不真啊？是吧？西瓜也就让切一角，不让一刀都切开，切个卖不卖了？是不是？那您打消这个顾虑，他这最早不是为了说是糊弄事儿或者怎么样，他有他的道理。哎，那当然，而且还告诉您，就是说风味上是有所不同的。这是我们刚才我们讲现在饼茶和这个散茶相关的这个关系啊。这是第一个，我再给您举，因为我在教学一线这么长时间，我听的奇奇怪怪的问题多了 啊，真的。 这也得感谢咱们的听众朋友也好，是我同学也好，是吧？我们这些学生给提供这么多的素材，引起我的思考，再比如说，我跟你讲，普洱茶的啊，咱还是说普洱茶的，这生熟的问题，生熟的问题，您知道那普洱茶分生熟， 对， 生普跟熟普，所以你看每周二啊节目里，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呢都跟我们在那个互动。 对， 今天咱们这是录播、啊、 男的能不能喝生普，什么女的能不能喝生普， 到不了这程度， 到不了这。 咱们这朋友问的都是，咱们听众朋友问的都是，老师您看我这普洱怎么样、他分不出生熟来的，还得我给炫看看生熟还是熟、但现在一般啊，您看商品的后边有个括弧，普洱茶括弧生茶，或者括弧熟茶，写着 写着呢， 写着说没写没写，您看也能看得出来，墨绿色的干茶是墨绿色的，汤色是黄色的，是生茶。干茶是红褐色的啊、甚至是紫黑色的。那么成品茶泡出来的汤色基本上是红艳的，那个基本是熟茶。熟茶，普洱生茶，普洱熟茶。那有人讲了，不能喝熟茶，得喝生茶。 是不能喝生的。你先说熟的这个问题。 哎，那你是听我说不能喝生的啊。很多地儿讲的是不能喝熟的 哦， 不能喝熟的，熟的不好。 不好在哪儿？ 不好在哪儿？跟你讲啊，他那讲法都特朴素。他熟得发酵吧？就卧堆发酵。 哎， 好茶谁拿来卧堆啊？ 哎， 他是这么一讲法。 怎么像我这种不懂的人听着都站不住脚呢？ 好茶能连着吗？对不对？就是好茶，比如好茶，那就比作这个鱼吧。好茶能做咸鱼干吗？ 哦， 是不是？都是那边角料，那要死的鱼，还给你腌不腌吧的？ 哦， 他这么说，你好东西清蒸啊？ 对 啊，得这么说这问题。他按这清蒸鱼跟红烧鱼这角度考虑这问题啊，这话对不对呢？我说这话不对。我说这话是不对的。普洱生茶跟普洱熟茶呢？是关于普洱茶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工艺体系，亦或者说呢，这是人为分出来的，以前没有这个概念，它是一个相对论的概念，有生才有熟，有熟才有生，有高才有矮，有胖才有瘦 啊，是 分跟谁比，是吧？你比如我跟孙涛老师比，我算胖点的，那我跟夏明老师比呢， 你就算瘦子了， 那就瘦多了，它这是个相对论的问题，所以说普洱茶本不分生熟，先给您说好了，本不分生熟，后来因为有了熟茶而相对又有了生茶的概念，所以你要问生茶跟熟茶谁先有的，这概念提出来，熟茶先提，先有了熟茶，普洱熟茶，再出普洱生茶这概念，怎么来的？我给您梳理梳理。普洱茶呢，以前做法呢大概就是如此，先把这个云南大一种晒青毛茶，在云南茶区啊遍地都是这种，不管版纳茶区、临沧茶区啊，都是这种。摘下来以后啊，做什么呢？做晒青绿茶的工艺。先拿锅炒杀青，大锅一炒，杀青。杀青完了以后，简单一揉捻。揉捻完了以后怎么样？太阳地儿得一晒干。成了。 有、 这叫什么？叫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。这叫毛茶。好，这个茶叶成了之后，堆起来，大袋子装都是，准备运输了以后不能运这个，这太蓬松了，蒸汽回软，拿蒸汽啪一蒸回软了，压成饼，这是茶饼。今天咱们都讲七字饼，七字饼这概念可是老概念了，什么时候就有了呢？清代的雍正年间就有了，清代雍正年间云南一改土归流以后啊，非常受咱们中央政府当时的清政府的管控了，当时朝廷委派了很多官员了，就在这个时间段的前后，普洱茶饼就这七字饼这概念出现了，定刻的。